嗱，一更咧就譬如乜嘢咧？嗱，譬如浸然妙觉明心，原本冇障碍嘅，任用自意嘅，系咪啊？刚才咧喺条丝巾好好嘅，好好用嘅，冇乜障碍嘅，冇话咁一个列个列障碍吓。咁往成六劫咧，就譬如乜嘢咧？譬如呢个浸然妙心啊，因为六尘色香味触法六尘引发见闻觉知啊，呢、这个六根嘅光啊，成为六根啊，咁咧呢一、这个根咧就呢、这个结唔同呢、这个结，呢、这个结唔同呢、这个结。哦，呢、这个是第六结，呢、这个第五、第四、第三、第二、第一，每一个不同啦。哦，你不能够将呢个结系当为呢个结啦。哦，咁所以咧就譬如六根，六尘引起六根。哦，所以咧眼只系行于见于色，啊，耳只系行于闻于声。哦。你能不能够呢呢个耳去食嘢咧？冇可能。你能不能够呢个条脷去听嘢咧？冇可能。六根系各依呢个六尘哦，不得自在啦。咁、这、呢个咧系欲幻嚟讲，若果欲视嚟讲咧，每一根里边咧都有五音，一五层啊嘛，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哦，都有六根。六根里面每一事来讲呢，每一根里面都有色受想行识 五音哦。咁呢咁呢，如果啊生嘅时候呢六个根代表乜嘢呢？咁生嘅时候呢，呢、这个代表色法，呢、这个代表心法，绿色嗰个色，阿黎耶色嗰个色。生的时候是不是由这里开始？不是，先从这里开始，由八色开始、啊、生因色有。那我想除的时候可不可以在这里除起呢？不是，在这里除起、啊、除从色灭，明白吗？除从色灭，生的时候呢由这里细一路至粗、啊、除的时候呢由粗一路至细哦，呢、这个是譬如，所以咧就话你可以听咗一次就明白，去做咧嗱，我话俾你听，呢、这个是结哦，咁你话我明白啊，系咪？但是你话你去除咧，你就要一个一个一个去除啦。所谓你可以顿悟啊，事一定是要渐修哦，呢、这个是譬如。所以《佛顶问句》里面话咧，佢话呢个根咧就譬如呢个本色，结咧诶造作咧就譬如行音啊，往事咧必须系有想，我谂字咁样做系想音啊啊，于是咧咁啊，往成六结之后咧就譬如呢个受音啦啊，咁啊结外边啊，结外边必有二根啊，睇到嘛？呢、这个结同埋呢度结之中呢呢、这个结之外呢度系咪二根啊？系啦，必有二根，呢、这个系属于譬如乜嘢啊？以必有乜嘢啊？呢、这个根对呢个层，呢、这个系二根，呢、这个系根对呢个层，眼对色。鼻对香，哦，舌对味，系一情一定系有呢个二根哦。咁所以咧，啊，鼻呢个必有六根对根咧，六根咧，诶，必有六层，必对六层。呢、这个浮尘根四层，浮尘根系指我哋眼耳鼻舌呢个根，哦，呢、这个见闻觉知咧。不是浮尘根，是什么根啊？我连个名称都不记得了，什么根啊？突然先，啊，真的不记得？ 讲大声啲咯。咩更？正式更。呢、这个系见闻觉知系正式更。呢、这个呢叫做浮尘更。点解？搭起嚟啦，有四大造成噶嘛，你睇到噶嘛。所以浮尘更呢只系四啫，四种啫，色、声、香、味，四种。冇乜嘢，冇声，冇声，冇咩啊？冇色，佢系物嚟啊嘛，冇心法啊嘛，所以叫做浮更四层，色、香、味、足，四层。啊，这个浮更四层咧，就叫做色音，所以知道一更中咧都具足五音啦，五音重叠。而得生起咁，五音生嘅时候咧，系从细至粗，系从乜嘢细至粗咧？从呢个色音吓，从呢、这个从呢个色音，边个色啊？系呢个色本色，从呢个色生嘅时候，从呢个色啊，生因色有灭，从呢个色灭，从色灭哦，所以咧。生的时候呢是从这个细至粗，灭的时候呢由这个粗至细。那么譬如什么譬如结的时候呢是由一至六，解的时候呢由六至一。哦，那这里譬如说这里呢你调转来是可以是吧，如果不是呢你从这里解呢很难解的。咁啊，呢個大陸好難解，要響呢度解。第解嘅時候先解呢度，哦。咁所以咧就話，由解嘅時候咧就由第六開始解，結嘅時候由第一開始結，哦。所以話解結因次大，結雖然係同一條體。是又同名，这个就是结，又同一条根，是同体同名，但是结的时候同不同时啊？不同，结然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有次大。哦，那法就问题出来问题了，问他说为什么我结这么多个结，第一个结你又话结，第二个结你又话系结，第三个结又话系结，为乜嘢系咁讲啊？咁啊，你估佛唔知咩？系故意提出嚟问，令阿难答啫嘛。佢问嘅意思有咩咧？咁有三个，第一显示结系同体，同时一条根哦。第二咧显示呢个结系有次第，系由一至六。哦，同时是叫做结。第三呢，结虽然是同时是叫做结，同一条体，但是结的时候同不同时啊？不同时。法呢，特登提出问题呢，令阿能明白，哦，有次序的。哦，由一至六的，有次序的。令阿能明白。那呢佛既然提出问题问法，阿能就答法咯。阿能白法话：世尊，此宝蝶花七即成根，虽本一体啊，而我思维啊，二内一幻得一结名，若百幻成，终名百结，何况如此只有六结，终不自测，亦不停悟。云何而来？只许初时、第二、第三，不明为结呢？咁，因为佛提出问题话：，阿能啊，点解我结第一个结嘅时候，你又话结第二个，又话结第三个，又话结，点解啊？咁，阿能就话：，哦，呢、这个系同一条根啊嘛，同时打裂啊嘛，咁、个个都系咁样噶，咁。就算你结一百个结，我都是说百个结啦。何况你而家只是结六个结，又唔系停于五，又唔系至到一百，咁所以咧只有六个结，咁每一个是同一条根所造成的，所以叫做结咯。咁啊，法咧就话俾阿能听啦，佢话呢个宝花根啊，你知道呢条根 原本是一条的啦，是我六结六打六个裂的时候呢就叫做六个结啦。你现在看看你的意思认为第一个结结成的时候叫做第一个结，咁啊，跟住咧，第二、第三、第四乃至第六个结生咗咁。咁如果你而家想将嗱，我一个一个一个结成咗，想将呢一个第六个结调转嚟叫佢做第一个结，得唔得啊？你哋话得唔得？唔得咯，你唔可以调转嚟噶，系嘛？就系呢个系第六个结，第五、第四、第三、第二、第一。所以柯能呢就答了柯能答他说不得的、如果尽我一生尽我的辩才我都没可能将这个第一个结变成第六个结或者将第六个结变成第一个结的。那六结同是一根做的，譬如什么？譬如六根原本依一个浸淫心而生起的，根体是痛的，因结就有异。譬如什么？譬如一个浸淫明心呢，因为有色声香味触六尘分隔，因此在一心里面就为了视、为听、为觉、为察，分开有六根的知觉了。咁佛名为结呢，即是每一个都叫做结呢，譬如六根呢同是妄知妄见，同时是结，就是同时是妄知妄见。六结次第不可以倒练呢，就譬如六根既然成功了呢，六根的功用每一个就不同了，相貌亦唔同，你可唔可以叫个眼做耳仔啊？你唔可以讲呢个鼻系口嚟噶嘛？系咪？你知道佢个样唔同噶嘛？作用都唔同啫，系咪？咁啊，六根力现啦，佢作用咧系相背噶，唔可以倒练噶。所以法咧，若想将第六个结变成第一个结嘅事咧，柯能话唔得，柯能话。不忽也世之六结若全咧，师第六名啊，终非第一。纵我力生啊，尽其命变啊，如何领事六结倒练咧？佢唔得，唔可以将第六个结变成第一个结，亦唔可以将第一个结变成第六个结。咁法话意思咁啊，六结不同，法印证系啦，啱啦。因为六个结打的时候不同嘛，虽然同体同一条体同一条丝根，虽然同时是结，但是打的时候有次第嘛，有次序嘛，所以法呢意话意思即是证明柯能所讲得啱，是六结呢是有次第的，终不可以倒练的。咁但是呢睇返下呢个结的本因是咩，只是一条根咋。一条根所成，结的时候既有先后，解结的时候亦要有次第了。因此讲了譬如之后，法说你的六根都是这样啊。这里就是以法来合。六根的性虽然是唯一真心，但是六根的相貌呢是每个不同的。等于叠这条花根呢，结成的结是有次第，不可以倒练的。我们现在明白六根生起是有次第的，是不可以倒练的。法跟着就问柯能了，法告柯能：以必嫌此六结不成，然拗一成。拗字不是六字，读做拗，你风起这解，复云何得？柯能言：此结若全，是非风起啊！依中自生，此结非彼，彼结非此。二来今日若总解财，若总解财，结若不生，则无彼此，尚不明一，还何成六呢？咁嗱，法问柯能，佢话你一定系欠呢一条根啊， 结成六个结，是不喜欢了，你想去恢复成一，是不是呢？为什么佛这样说呢？因为阿能屡次请佛开示，他说十方以内得成菩提妙心共梦、啊、以及若知同同埋呢，若阿能亦想知道云何是佛酬色烹饪得陀罗尼入佛之见。现在呢又说今日心心云何是结，云何命解。因为阿能屡次提出这些问题呢，佛就明白他意思是欠这一些这条根有结了，所以说你必欠此六结各异，欲不欲其成，不想看到有六条结，而希望恢复一条根，就是这样成一条，是不是呢？你想下怎样可以恢复啊？实际上想恢复一条根呢，当然要解结啦。法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想令阿能自己讲出来，自己明白、哦、阿能就答了，他说这个结、啊、这条根而说这些结还存在呢，那么一定有个维持，这个结不是这个结，这个结有个维持，这个结有个维持，这个结有个维持，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这个，有比有此，有是有非，此不是比，比不是此、哦、这样呢就是非风起了。如果你想、哎、将这个六结通通都解除了的话呢，那就没有结了，没有结呢就没有是非了，没有是非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啊，何必讲一啫？呢条根就有条根咯，何必讲一啫？使乜讲由一、二、三、四、五、六、七啫？吓、啊、咁所以咧，呢、这、一个譬如乜嘢咧？譬如如果六根系存在嘅话，眼根就唔系耳根，耳根就唔系呢个鼻根，鼻根唔系呢个舌根，齿根不是鼻根，鼻根不是齿根，齿根二鼻根，鼻根不同齿根，咁啊是非风起咯。如果完全解除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话，恢复什么？一心，恢复一个心，一心就一的命就尚且不立，何边有六的名称啊？法话、啊、法就说了，法言六解一望亦复二时，他说我所提出的道理、啊、六解一望呢就是这样意思了啊，咁啊，嗱呢度深啲啦吓，六计一望亦复二视吓，点样咧？咁又以无始啊，又以无始咧，心性狂乱啊，个结系咁啦。第一个结点样成啊？而家讲第一个结吓。啊点样就系由你无始以嚟心性狂乱啊！就系乜嘢？属于大白色。大白色区生法执就系第一个结，呢、这个第一个结灭结，叫做灭结。点样讲呢？我哋大白色咧根本就系如如不动嘅，因为有呢个无明业相咧，就产生呢个能见分。能见凡取所见凡，咪无名不觉生三世。诶、哎，呢、这个意义不动嘅色咧，就有啲污糟邋遢嘢可以响嘅里边啦。呢、这个就系大白色，第一个结系灭结啊。咁啊，跟住咧就知见妄法啦，吓、啊、知见妄法呢句说话咧，就系、是、由第八色咧，由呢度开始又产生第七色啦。产生第七色，第七色呢就是属于什么？驱生我执和法执。大白色是驱生法执、哦、因为见 有见分，见于相分嘛，就是法执。第七色呢就执我执法了，执这个大白色见分为自我， 执所见的景是为化，咁啊起呢个我化而执，呢一个咧就系起信论所讲啊，依呢个境界上起呢个分别爱同埋唔爱，就系六粗之中嘅第一种智相，就成为第二个结，呢个第二个结空结啦。空结根字咧就成第三个结啦，法网不识。根字法网不识，用妄知妄见响度咧烹现外境咧，啊，就系六粗之中嘅相作相。哦，跟住法网不识咧，由能见同埋所见相对分别不二，妄上加妄，咁于是咧就爱呢个境界产生呢个乐念。我中意啊，你快唔快乐呢？快乐。我不中意啊，痛唔痛苦呢？痛苦。产生呢个苦受同埋乐受啊，呢一个咧系不断咁样相作去烹现。咁于是咧就成为乜嘢啊？第三个结，一二三，第三个结，呢个系灭结，呢个系咩啊？空结，呢个咧过结，发觉呢啲嘢好唔好，中意唔中意，过结，咁叫做法网不识。路见咧，嗱呢个路见都系经文嚟噶吓。路见咧就系六粗之中嘅执取上，成为第四个结啦。嗱，一二三，嗱第四个结，路结。点样叫路结呢？因为知见妄法啊，法妄不识啊，咁啊一路一路辗转深入执取不舍，咁啊在境牵心嚟讲咧，就系由明暗等十二种妄尘咧，发我哋嘅知见咧，为见、为听、为受、为觉吓、为上、为知。又有六根的见闻觉知之性，就是用这个境牵心来讲。若果用这个心而是去取境来讲，就是见精影色结色成根，听精影声见色成根，甚至到知精影法，想这个法层而成根，而是根层相对分别取舍，执我执法，就是六粗之中的执取上，成为这个根结。第四个根结，我们有六根了。哦，那呢法层呢，既然有六根呢，我们做什么？我们对六层，六根取于六层，执这个能知能觉的就是我，所知所觉的就是层，就是实法。於是有我，這個是我所有，我及我所，那麼怎樣？貪咯，嗔咯，痴咯，這個是我，這個是我所有，我不喜歡它，我掉了它，毀滅它，這個就是嗔咯，我喜歡它，我收起它，就是貪咯，為什麼要這樣做？就是而痴而已嘛，那這個呢，那怎樣啊？怎样啊？由这个根取这个尘，那啊，戒名字，这个叫做什么名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灯，这个是书，这个是台，这个是花，这个是我爱人，这个是我冤家，这个是我仇人。啊，戒名字上，一戒名字上呢，就成了第五个结，正结。OK?成了正结之后呢，就执我执法了，这个是我，这个是我所有，我欢喜我不欢喜，执着呢就等于什么？等于怒目精，即有狂化。怒目精是什么？眼睛太怒累了，于是呢眼呢就有些黑点在那里，飞蚊症，有飞蚊症，看到啲嘢咧，咁一朵花一朵花，睇到啲一点一点，睇啲黑黑白白啊，睇到嘢，叫做怒目症咧，就有狂花啊。 因咁呢个譬如乜嘢？譬如我有我有法啊，不知我法都系空嘅，就计着人同埋我啊，采舍执着，就做杀盗淫种种嘅业，呢、这个叫做起业相。起业相咧就有三世，三世乜嘢？世界众生业果相作啦。咁啊，于是咧有呢个业果相作，就叫做起业相啦。系起业相之后点啊？苦咯，被牵响六道轮回里边受生死嘅苦，咁就变成动结，第六个结。OK， 咁啊。原本咧系依呢个浸精明啊，无因念起。浸精明啊，系乜嘢？浸系好静嘅，系好静嘅。精咧，精系点啊？纯洁嘅。众生的心真心咧系清净无染嘅，哦，叫做浸，叫做精。命又点啊？众生的本性啊，这个个性啊，系直而照，照而直，对境明了嘅，所以咧叫做浸精明，就系清净真心。清净真心咧系不侵袭一切法的叫做精、啊、不动的叫做浸、啊、能够照料一切叫做明。那这个浸精明、啊、为什么又变成三世六粗、啊、是无因念起，不是因什么而念起的，是没有什么因由念起。怎样起、啊、起什么？一念妄动从真起妄，所以呢令到我们的菩提智眼呢，令到我们的菩提智眼呢就有烦恼了，烦恼的嗌、啊、就发出无明的尘怒。于是呢这个精浸的明心之中呢，无因念起，念起什么？三世六粗，三世六粗就见成六个结，次第二乘，於是呢就有三土五音。三土是乜嘢？记得吗？记得吗？三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部庄严土，不包括上直光土。 OK， 五音是乜？色受想行识。三土里面的众生都有五音，这些三种五音是知有为法，等于什么？等于个眼有毛病，看见空中红花莲舞。这个 经文就说，一切世间生何大地，生死涅槃，鸡即穷路，颠倒花相。这段经文呢、啊、就是说一切世间指三世间，大家记得吗？三世间是什么啊？这里解释，生河大地是气世间，生死就是有情世间，涅槃是正觉世间。哦，那没有个气世间，有了气世间就没有一个五音世间。你们答呢就答五音世间，是吧？因为五音呢是这个有情有五音，这里正觉也有五音。哦，所以没有另外立个五音。生我大地是气世间，生死是有情世间，涅槃是正觉世间。正觉世间连为有情世间气世间都是穷路花上、哦、都是穷路花上。那这个穷路是指什么呢？指无明业相，是第一个结，是什么结？灭结。此路，这个就是指这个穷路颠倒花相， 同结是讲由一至六都名为结，哦，由一至六都名为结。咁即系话整个世间啊，都系穷路颠倒花上。因为点解？如果冇我哋众生咧，法咧就冇应生，应生咧应生法叫做正觉，但系都因为我哋众生而应生，系假嘅。法嘅应生唔系永远存在嘅，哦，都系穷路颠倒上花上嚟嘅，哦。咁好啦，咁。这个穷路指这个无名业上第一个结，啊，这个世间生何大定呢，就是一个根由一念不觉妄动而起的颠倒花相。我们若果能够明白这个生死涅槃等于空花的话，我们就不会执着，不会执着呢就反观自心，那就可以解结咯。反攻自心就可以解除呢啲结啦。